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之前在节目里曾经跟大家聊过一个班级，是北京电影学院在恢复高考之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7、8班。从这届学生当中走出了不少著名的导演、演员、摄影师，那7、8班呢也成为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摇篮。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在音乐的领域同样有这样一个班级，走出了郭文景、谭盾、曲晓松、叶小刚、陈其刚、刘索拉等等著名的作曲家。这个班级就是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作曲系，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这批作曲家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作曲界的中流砥柱，用他们的作品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音乐。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78级的作曲家梦之队。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时间回到了1977年的秋天，中央音乐学院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次招生。按照招生规则，当年作曲系只招收10名学生，但是在招生过程中，老师们却发现报考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超预料，其中有大量不可多得的音乐人才。几位老师激动不已，一起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允许作曲系扩招。建议信送上去之后才过了2天，邓小平就批示建议予以支持。不过学校突然扩招，没法一下子容纳这么多学生，所以最后录取的30位学生是在1977年和1978年分2批入学的，这个班级也就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历史上独一无二的7778级。作曲系的这30位新生，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音乐轨迹。如今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作曲家叶小刚，入学前曾经做过6年工人，白天当钳工，晚上练钢琴。后来为《英雄》《卧虎藏龙》等电影创作音乐的谭盾，高考时就自带传奇色彩。他是拿着一把少了一根弦的小提琴，拉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曲子。创作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陈其刚，出身于艺术世家，早年就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他当年是同时拿到了管弦系的1名和作曲系12名的通知书，但是自己依然选择了作曲系。7778级作曲系的学制是5年，一晃5年就过去了，这批年轻人该毕业了。作为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作曲家，举办个人的作品音乐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为了帮助曲晓松举办他的个人音乐会，刘索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想办法，像模像样的组织起了基金筹划办公室，呼吁社会给作曲家帮助。他们拟了一个单子，在上面一个一个签字，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事儿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充满了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特有的激情。 尤其是在1985年，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之后，社会各界对中央音乐学院和作曲系的学生都充满了兴趣。作家阿城、导演陈凯歌、田壮壮等听说之后，都在这张单子上签了字。后来摄影家鲍坤知道了，拎着自己做生意挣的20000块钱，从深圳赶到了北京，曲耀松的音乐会就开成了。后来其他同学也各显神通，音乐会一场一场的办了起来。对郭文景、陈其刚、谭盾、曲晓松来说，1991年应该是他们不会忘记的年份。那一年，荷兰新音乐团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场叫《天堂之路》的新音乐会，演奏了7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他们4位同班同学的作品。这场音乐会一下子轰动了世界。毕业之后，这批作曲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出国深造，异乡的奋斗生涯各有各的艰辛，但在艺术上他们却是殊途同归，创作了大量有着中国烙印的优秀作品，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新音乐。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作曲系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班级中大家最为熟悉的一位作曲家，他就是谭盾。2000年，谭盾凭借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一举摘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也让西方听到了充满武侠意境的东方音乐。谭盾出生于湖南长沙，高中毕业之后就到农村插队劳动。当年的一场灾难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命运。1976年，湖南京剧团下乡演出时发生了翻船事故，很多人因此遇难，而谭盾就是在那之后作为农民音乐家被选拔了出来，从劳动的队伍回归到了让他着迷的音乐之中。1978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对谭盾也是如此。那时候他的音乐素养基本就停留在了500多首民歌的基础上，不知道莫扎特是谁，也没听说过贝多芬。有一天，谭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正是这首曲子刺激他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用一把3根弦的小提琴以手指为弓，幸运地敲开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学校面试的时候，他拉了一段《铁牛上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二胡的滑指、木叶的吹声、湘西打流子的声音都被他搬到了小提琴上，就连和声都带着湖南花鼓戏的味道。在作曲系录取的30名学生中，21岁的谭盾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大部分人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平均年龄28岁。年龄最大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指挥家的陈佐煌，当时已经31岁了。在同学们眼中，年龄最小的谭盾是一个循规蹈矩、做事非常有条理的人。不过，这种生活上的习惯并没有体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恰恰相反，谭盾的第一首交响乐《离骚》刚问世，就被认为是前卫和先锋的代表。1983年，26岁的谭盾就凭借一部《风雅颂》成为了第一位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中国人，也为他赢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最高奖学金。不久之后，他的生活轨迹就转向了纽约。谭盾曾经很简单地用地理概念来形容了自己的人生三部曲：从湖南到北京，从北京到纽约。和很多早年间的留学生一样，谭盾同样也有着餐馆打零工的经历，甚至到后来他最怕的事情就是洗碗。当时他的英文不太好，就每天对着墙练习，构想出和导师对话的种种情景。到后来终于见到导师，他可以把话题引向他最熟悉的家乡音乐，因为聊得非常开心，导师居然觉得他英文很好， 还免掉了他入学的英文测试。在纽约，谭盾常常混迹的一个场所就是著名的格林威治村。那时候他在街头拉琴，而陈凯歌、顾长卫也在纽约打工。常常交往的圈子中还有陈丹青、陈逸飞和李安。这里的每个人到纽约的行囊中都装着各自的经历。谭盾带来的是五箱书，还有读七年博士都用不完的卫生纸，因为临行前导师告诉他纽约的手纸很贵。谭盾总是习惯夜里三点钟在街头拉琴，通常在银行前的地点生意会比较好，因此他总是和一个拉提琴的黑人男孩抢这个黄金地段。据说很多年之后，谭盾已经成名，有一次他从著名的林肯中心排练出来，看到那个黑人依旧站在那里拉琴。纽约的这些经历带给了谭盾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已有的经验和现实的经历完全打通，否则既成不了一位中国作曲家，也成不了一位西方作曲家。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对于世界来说，作曲家谭盾更为有名的可能是他创作的那些交响乐或者歌剧作品，比如《天地人》《大地之歌》《女书》《马可波罗》等等。不过对于中国的普通大众来说，大家最为熟悉的谭盾作品还是他为《卧虎藏龙》《英雄》《夜宴》等电影创作的配乐作品。前头我们说到谭盾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就和李安导演很熟悉了，不过两个人交往了很久，李安却从来没有向谭盾提出过让他为电影作曲的事儿。谭盾猜测李安可能是觉得他的音乐太疯狂了，用到电影上会让人担心。直到电影《卧虎藏龙》出现，有一天谭盾见到李安随意地问了一句，你这个《卧虎藏龙》准备让谁来搞音乐啊？李安就说，你来搞啊。谭盾说，这可能就是李安的方式，让人总有一种冷不丁的感觉。不过那个时候距离录音只剩下十天的时间了。给《卧虎藏龙》写音乐也成了谭盾印象最深的一次创作体验。有一天他连续工作了25个小时，只记得秘书刚刚离开，怎么又回来了？事实上那都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夜晚了。为了创作，谭盾还请来了大提琴家马友友来交谈，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后来他又到了北京《卧虎藏龙》的剧组探班，看到章子怡、杨子雄飞檐走壁的经历，也让谭盾寻找到了契合侠义的灵感。在谭盾看来，这次创作其实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寻找一种共鸣，既能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又留有中国文化的痕迹。而对于摘得奥斯卡奖，谭盾自己并没有特别期待，尽管之前美国媒体已经是呼声一片了。有一天马友友给谭盾打电话，给他念了《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观众总是期待获奖者可以说点什么，但听到的只是无尽的感谢。等到颁奖典礼上谭盾发表感言的机会来了，他摊开讲稿，第一句就说，我只准备了45秒的发言。发言内容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梦想是让音乐成为无国界跨领域的艺术。卧虎藏龙的原创音乐为东西方文化、情感与动作、高雅与通俗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开始了一次多元文化融合的新旅程。这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现在这个梦想和这份努力经由奥斯卡金像奖，经由东西方的观众而广泛传扬，真是让人欢心不已。我的另一个重要音乐创作理念就是融合被固有文化分隔成不同类别的音乐，让他们互补长短。比如通过对精神与情感世界的细腻诠释，让电影音乐更富于艺术性， 通过引入新的表现形式和创新观念，让古典音乐更具有挑战性，更能吸引众多年轻观众。这段感言的内容正是谭盾不断去实践的创作理念。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 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七七级七八级作曲系这么一个特殊的班级。节目一开始说到，这个班级汇集了不少如今中国作曲界的中流砥柱，比如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叶小刚，作曲系主任郭文景，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谭盾，还有著名作曲家曲晓松、陈其刚、周龙等等。这么多著名的作曲家，咱们来不及每一个都去介绍了，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简单聊聊他们班里的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同学。她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作曲家，不过她最有名的作品却是一篇小说。这位女同学就是刘索拉，这篇小说就是《你别无选择》。今年九月底，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等多家单位组织了一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的评选活动。15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和10部短篇小说入围。这15部中篇小说中的其中一篇就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你别无选择》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在这本书2017年的再版介绍中是这么说的。本书是著名音乐人刘索拉的处女作，其出版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是我国当代文学历程中的一篇重要作品。小说讲述了某音乐学院中一群学生和老师的生活日常，以夸张的语言、怪诞的情节和黑色幽默的笔法，生动展现了时代青年的迷惘心情、内心躁动和生活状态。 经过时间的洗礼，书中所展现的状态仍具有普遍性，当代年轻人能从中轻易地找到共鸣。刘索拉1955年出生在北京，母亲十分热爱音乐，给三个孩子分别以音符来起名为米拉、索拉和多多，还教孩子们学习古典音乐知识，带他们听戏唱戏。1977年恢复高考，刘索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小说《你别无选择》写的就是他的同班同学的故事，而这部小说也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必读篇目。书中有这么一个桥段，小说的主人公李明要从音乐学院退学，他所敬重的王教授在听完他的退学理由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学习去吧，傻瓜，你别无选择，只有作曲。这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刘索拉回忆，当年的同班同学们都很有个性，大二的时候班里举行了一次特别轰动的叛逆性的音乐会，叶小刚弹钢琴踩踏板的时候就跟摇滚乐一样，当时他们班对好学生的定义没有别的，就是才华横溢。刘索拉说，我们班郭文景、曲小松和叶小刚都是这样的好学生，而现在的刘索拉依旧是前卫个性，带着一帮很棒的音乐家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许当年那句你别无选择，如今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因为别无选择，所以不必犹豫，做音乐，做自己，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好，时间有限，关于中央音乐学院77级、78级作曲系的故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在刘索拉充满个性的音乐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